就是我。

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的是穆玄甫演唱的《秋夜》，郁钧剑演唱的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。 情人哎。

知道远不艰险，洒下一路